据南朝鲜的金乡新闻报道，南朝鲜军6月2号向相关水域出发，将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本次演习目的在于进行对北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据悉，本次联合军演将在美国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到8月4号，历次演习中规模最大，并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针对我国弹道导弹威胁的美国日本南朝鲜联合实战演习。开始联合军演之前，南朝鲜伪海军驱逐舰将同美国和日本舰艇一起进行一场通过美帝侵略军中继站共享导弹信息的导弹警报训练。